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7月21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初9。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城市文化范儿的第一部分，我们将为您带来节目的精彩剪辑。北京的五棵古树荣登了中国最美古树榜。那这五棵古树都在哪儿？记载了北京哪些时代的变迁？全市4万多株古树中的佼佼者都在哪儿呢？古树里都有哪些北京的历史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带您来一起了解古树里的北京故事。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纵横千百年，绵延千万里，能够用生命见证茫茫历史和世事沧桑的，唯有着至今仍然宝刀未老、绿意盎然的古树了。中国最美古树遴选活动最近公布了结果，一共有95株古树获得了中国最美古树的称号，北京市有5株古树上榜。一株古树就是一部历史，今天我们一块儿来跟大家聊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教授及高级工程师丛日晨。丛博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中国最美古树的这个遴选活动花了2年的时间。 对的对的，2016年5月，由中国林学会和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起的这个活动，它基本有三个这方面的这个我们叫做打分点。第一个就是它的树高是不是足够的高，另外它的树龄是不是足够的老，另外它的这个胸径是不是足够的大，那么胸径呢是我们的一个林学上的概念，它指的是我们这个从地表到这个树干的1.3米、 哦、 这个树干的直径。 直径。 那么第二个拆分点呢，就是这个树是不是有这个很强的历史文化内涵。第三个、就是、 每一棵树看来都有故事、 啊。有、啊、它的景观是不是有独特性。 所以说其实各地报上来的树应该是蛮多的哈，最近最后选出这95棵真的是优中选优了。 这绝对是明星。 北京有5株古树上榜。分别是获得了全国10大最美古银杏、中国最美白皮松、中国最美板栗树、中国最美胡树，还有中国最美酸枣树这个称号。哎，这个还是根据树种来分的吗？ 植物学家把植物分成不同的科属种，比如说我们北京呢就有31个科的植物，45属65种植物都有自己古树。你比如说银杏就选了，就是我们有10大中国最美的10大古银杏。刚才提到我们的一个银杏，那么它也入选在这个10大古银杏之一，那么比如说我们还有户树、本栗，那么这些树呢也有很多参选，不是唯一，但是我们北京的这几棵户树、本栗，还有这个酸枣，在全国的这次古树的评选中，这几个树种呢是排在第一位的 哦， 属于明星中的明星。 这个胡树啊，我觉得您得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光这么念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很陌生这个词哈。这个胡是左边一个木头的木，中间一个是角，角落的角，右边是一个一斗米两斗米的斗，这个字儿念胡，胡树。它又有一个别名叫橡树，是吧？ 对的对的 啊， 对的。 这么一说可能大家还稍微能明白点什么。 对的对的，中国北方地区还有我们的西北地区一些中原地区呢，典型的一个树种。 有网友何泽问说，多少年以上的树可以叫古树呢？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绿化条例，100年树龄以上的树叫做古树。 所以刚才比如说您说到的这个中国最美的这个胡树，它是在怀柔区宝山镇对石村的玄云寺里头这个院里头。 对的对的， 有400年的树龄了。那个树的这个胸围是吧，有3.77米。 对的，3.77米 啊。然后 冠幞，冠幞就是指它那个枝叶展开的是吧？ 对的， 有19米， 19米， 树高15.7米。 嗯嗯，有些老百姓可能会知道，我们把酸枣树叫酸枣棵子，一个灌木， 嗯， 就是长不大，长不成大树的一种树种， 嗯。 但是呢，我们北京这个花市枣院的这棵酸枣， 酸枣王了，算是 它确实长成了一棵大树， 嗯。 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 15米高，冠幞11米，胸围2.3米， 对的， 好大的一棵树哈， 嗯、 也是专门被围着、 嗯嗯。 全国十大最美古银杏是在门头沟潭柘寺景区的古银杏帝王树，那么也是这个清乾隆皇帝御封的名字，1300年的树龄，哦，24米高，胸围有9.29米，快10米了哈，平均冠幞。就是叶子撒开有18米，真的是非常有气势。而且如果大家去过这个潭柘寺见过的话，真的都会惊叹啊！ 嗯，对的，对的。我们乾隆皇帝这个御封此树，这位帝王树， 嗯， 也就是它的历史这个文化价值。这个帝王树的对面，那么还有一株树也非常有名，它叫沛王树。 沛王树。 沛王树。 嗯。 那么据说是这个乾隆皇帝封了这个帝王树以后，那么帝王得有一个这个王妃哈，这个相配。我们的帝王树呢是说的就是个公树， 嗯， 那么这个沛王树呢也是一个雄树 啊， 也是个雄树， 本来应该是一棵雌树哈、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沛王树也叫娘娘树是吧、 嗯？ 民间有这样的说法， 对的对的对的，嗯对的。 哎，网友小白说了，距今1300多年前啊，隋唐时期吧。那潭柘寺就是始建于西晋呢，这棵树是从建寺之初就有了吗？ 咱们北京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先有潭柘后有北京。那么通过潭柘寺的这些个古树呢，我们也确实能看出这个建寺的这个时间呢非常早。那么1300年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唐朝，应该是宣宗的、 嗯、 唐玄宗的时期， 嗯， 稍微的要比这个建寺的这个时间呢是要稍微晚了点。那么据记载，潭柘寺呢是建于是公元的300多年啊、 嗯， 大概在西晋。 网友飞扬说，银杏树能活这么多年啊，要说这银杏是咱们北京应该说是非常常见的树种了，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天，像什么三里河啊之类的这些银杏大道都是拍照圣地了哈，所以银杏的树它的寿命也很长是吧？ 嗯，非常长非常长、 啊、 嗯，这是我们中国的树木里它一个典型的一个常树树种。 嗯， 这个树木我们按照植物学呢把它分成这个常树树种和短树树种。 嗯， 那么银杏柏树呢，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常树树种。在北京呢，我们的古树不止这个帝王树沛王树， 嗯， 我们北京还留存了大量的这个古银杏。紫竹院北门的 嗯 有一个著名的古银杏树，叫做李自成拴马树。 李自成拴马树。 对的 啊， 据说李自成打入北京以后呢， 嗯， 曾经在这棵树上那个拴过马， 嗯， 所以呢，它叫做那李自成拴马树、 嗯。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著名的古银杏， 还有一棵大觉寺也有一棵很大的树， 对，非常大，非常大。在我们的八达岭长城附近有个关沟、 嗯， 这个地儿呢有一个著名的树叫关沟大神树，大神树，神仙 大神树、哦， 对，神仙的神 啊。哦 也是个大银杏， 嗯， 体量也非常非常大。 这个银杏树它其实是长得很慢的一种树，哎， 是这样。这个树种的长得快慢呢、 嗯、 与它所处的这个气候条件有关系。在我们北京这个地方，这个银杏呢它的长势呢要比如说在山东的银杏、 嗯、 浙江的银杏要长得慢得多。因为像山东和浙江这地儿呢，它的降雨量比较充沛，它的气候比较温和，那么越往寒冷的地儿呢，树种的生长速度会降下来。我想呢，一般的话从这个种下来到结果，总得需要大概7-8年的时间吧。 7-8年哈、 嗯。对。 那么这个银杏树它是这个刚才说了生长比较慢，但是它寿命一般也都会比较长是吗？ 对的对的。 一般能有多少年呢？ 中国记载年龄最老的一个古银杏大概有4300多年。那么这个银杏呢就在我们山东的莒县的弗兰山，这次呢也入选了中国十大最美古银杏。 啊，天哪，这年龄怎么测出来的？所以网友甜甜心就说，说树的年龄能准确测出来吗？还是说根据古籍的记载来看呢？ 就是有一种工具叫做生长锥。 生长锥， 这个树木呢是这样，每生长一年，这个留下个痕迹， 年轮嘛， 叫做年轮。 但是那不得砍了才能看见吗？ 这个球树锥或者生长锥呢，它能钻一个这个像筷子这样的一个芯儿，我们就能读它的这个年轮。 那这个对它不会有损害吗？ 是的，是这样，取个样本树或者已经死掉的这样的树，取下来以后呢，把这个树木的这个测出树龄了以后，那么根据它的这个胸径推测其他古树的这个树龄。一般用这种方法。 还是需要有类似的这样的树来 继续，对，取样本树 推测哈。 推测。 那现在北京年龄最大的树能有多大了呢？ 北京年龄最大的树呢，实际有两棵。那么一棵呢就是青檀王。那么这个树呢是在这个昌平的檀峪村。 檀峪村。 棵树呢叫做青檀。它的年龄呢是这个3000年左右。这个南方有紫檀啊，我们北方的这个有青檀。 檀树哈。 檀树。那么另外一棵呢是在这个密云这个新城子村有一棵著名的大柏树，这个柏树呢叫做9柳18叉。它的年龄呢也是大概3000年左右。 那么很多古树其实是在这个寺庙当中哈，丛博士。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最美的这个白皮松，挨着潭柘寺，就在这个戒台寺哈。 那么这个树呢，它的树龄有1300多年，胸围呢是6.5米，平均冠幅呢是23米，树高呢是18米。那么这个树呢是在这次的评选里呢，白皮松这个树种里是排在第一位的全国。它的树的这个优美，个人感觉，虽然我是搞园林的，我觉得叹为观止，很难见到在我们国家有这么漂亮的一棵大的白皮松。 这棵树又叫九龙松哈。 它有9个这个大的这个枝干向四周这个放射出去，就像这个9条龙这个腾空这种感觉。 丛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白皮松，这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一种树种是吗？ 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这个树种。它为什么叫白皮松？它的皮显白色，我们在这个诗中里面提到这个浑作白龙汉，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描写。白皮松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叫三针松，听众朋友可能见过油松，见过这个华山松，还有这个白皮松，那么怎么去区别这三种松树？ 是啊， 我们和这个白皮松叫三针松，那什么意思呢？就在它的一个叶鞘里头，这个一束三个松针。这个叶鞘里头裹着的三个松针，我们叫做这是白皮松， 叫三针松 啊，三针松。那么油松呢，就是我们大街上这个非常常见的这个松树，叫油松。那么它在叶鞘里呢是裹着2个针。那么这个华山松呢，这个叶鞘里面呢它裹着5个针，叫叶坠银叉细。这句话呢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呢不太好理解。那么为什么叫做银叉细？是指的是这个松针的这个有个沟槽，这个沟槽呢是发白色。其他地儿呢是发这个绿色，这个白色呢是这个气孔，它的气孔发白色，所以它叫叶坠银叉细。 这就拿一根松针，您得仔细的看才能看出来哈，有这么一根白白的沟槽哈。 一个沟槽。 这个白皮松是有这个3根针一撮儿。 对的。 油松是2根一撮，华山松是5根。 5针 哈，又学一招，很有意思。我觉得白皮松在北京挺多的吧。天坛地坛是不是都有啊？ 白皮松的古树在北京非常多。这样几个著名的地方，一个就是我们的景山公园。景山公园这个在五龙亭这个附近，就是在这个山体附近。它是有5个亭子哈，在景山的这个山脊上。非常漂亮的一些古白皮松。另外就是我们的北海公园。也有很多的特别漂亮的这个大的白皮松，其中有一棵最著名的就是团城上的，叫做白袍将军。这棵白皮松呢也与我们的乾隆皇帝有关系，提到乾隆皇帝爱起名爱作诗。那么这棵树呢也是他封的，叫白袍将军。 那么他的知名度不低于这个我们这次入选的这个戒台寺这个白居松的。那么另外在我们的香山公园，南大概1公里的地方呢，有个地儿呢叫做松堂。那么这个地儿呢也是属于香山公园， 还一个景儿呢， 叫松堂。那么松堂这个地儿呢，有大概100多株这个古白皮松，相当相当壮观。那么这个地儿是乾隆皇帝，那么在香山团城阅兵呢之后呢，他的休息地方，也发生了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就是我们乾隆皇帝曾经在这个地儿接见平定这个新疆那个准噶尔丹这个 将领， 叛领 战士是吧？ 战士以后呢，这个他的将士回京以后，在这儿曾经接见过这些反京将士。 对，那个地方本来就是这个操练演兵 的 地方哈，在城外。这个所以说白皮松是皇家特别喜欢的一种树种是吧？ 对的对的，它寿命很长，很美，枝干入画，它像画一样的这种感觉， 造型特别好。 对对对，这个随着这个它的年龄越来越老， 苍劲的这个 苍劲感，那个会非常非常强的 啊。北京真的是有很多的古树哈，所以说这个要照顾好它们也是挺不容易的。那我也看过不少报道说现在，其实我们去公园里有时候也能看到好多古树，比如说会用这个铁管什么支着，这个是为什么呢？ 保护古树，我们感觉就像伺候一位老人。您提到这个铁管，是就是我们得支撑起来。那么为什么要支它？因为古树年龄有的很长，枝干会发生老化，有的呢会发生糟朽。那么发生糟朽以后，如果遇到这个风雨大风天气被风给吹断，那么我们会把发生糟朽的这些树木呢把它很好的给支撑起来。是这样的。 除了用铁管支之外，咱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保护它们呢？ 非常非常多。北京在古树保护这块在全国做的是最好的。北京公布了这个古树名木保护条例，那么这在全国也是非常靠前，还制定了5项标准。那么这个标准里边规定了怎样给古树个地下环境根系怎么改良，树洞怎么修补，这个支撑怎么做支撑，后期的这个养护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总博士，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苏卫东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他说国槐是两季有花，芳香四溢，也没有污染。 国槐的用源量非常大， 非常大， 非常大。而且我们的国槐是我们北京的市树，侧柏和国槐是我们北京的市树，我们北京的行道树是以国槐为首。 网友苏明说了，我们家就在东城区的花市枣院，我们社区有一棵酸枣树古树，是我们社区的骄傲。其实这位朋友说的这棵古树酸枣树也是这次获得中国最美酸枣树称号的这个古树，也是我们北京入选的5棵古树之一是吧？ 那么这个树呢数量有800多年，那么胸围是2.3米，冠幅呢有11米，树高呢也有15米。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酸枣树，它本来是一个小灌木，这个树种它长成大树实属不易。那么在北京呢，其实我们还有2棵这个酸枣树，这个体量也非常大。那么在哪呢？在这个昌平区这个南口镇的王庄村家坟，也是王氏的墓地里的，有2株酸枣。那么记载呢是有400多年的历史。 哟，那个历史也挺长的哈。 对，那么提到这个枣树呢，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东城区府学胡同，文天乡祠有一棵古枣树，不是酸枣。那么为什么要提一提这个古枣树呢？那么这个古枣树呢是与我们宋朝时候这个右丞相文天祥有关系。那么文天祥在1278年被元朝给抓获以后呢，被押送到北京，当时叫大都。那么他在1283年呢被杀。他在北京呢，也就是现在这个文天祥祠这个地儿呢，被囚禁了3年。那么据说呢，他在囚禁的这个3年内呢，他栽植了这棵枣树。那么这个枣树呢，每次去呢，都心里都有心生一个感动。他这个枣树有个特点，它向南斜，而且它所有的枝儿呢都向南 伸展， 就是干向南，枝儿向南， 都向南， 对， 南这个方向伸展。 所以文丞相有一首诗里边写了一句叫做"沉心一片刺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 我的心像指南针一样向着南宋的这个方向。 嗯， 那么他的这个栽的枣树呢， 嗯， 也是这个干枝儿全向南，那么这是一种爱国情怀。 在他的强大的气场的影响下， 哎， 他们家的枣树也是这样 啊。整个就是这个树呢，看到这个树呢，就想起这个任天祥作为一个爱国这个一个英雄哈，这种情怀。 刚才您说了，酸枣树这种树呢，它是不容易长得特别大，不容易特别长寿的，所以更显得它的这个珍贵哈。那么哪一些这个树，它们就是容易能够长得这个比年头比较长呢？ 这个树种呢，这个是有长树树种和短树树种之分。 嗯， 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它实际受它的这个遗传的这个特性影响，也就是它生来这个树种它的特性呢属于长树树种。 嗯， 那么像在北京呢，柏树， 嗯， 像快柏、侧柏， 嗯， 这是著名的长树树种。 嗯， 那么还有银杏，枣树寿命其实也很长。 但是酸枣寿命没那么长。 酸枣的寿命呢是这样，应该讲它也不能算是一个短寿树种，因为枣树呢，它这个它的这个生长比较缓慢，就是生长缓慢的树呢，多与这个长寿有关系，就是它不着急变老， 嗯， 它慢乎乎的去长，是长得快，它老化的速度也快， 就别着急，慢 慢 来， 慢 慢 长， 这个人也可以参考一下。咱们一边介绍最美古树，一边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古树养护的知识哈，也非常有意思。这次还有两棵古树上榜，刚才节目一开始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中国最美板栗树和最美的这个胡树。先来说说这棵最美的板栗树吧，是在怀柔九渡河镇的这个栗树王，也有700年的树龄了哈。 那么它呢，胸围呢达到5.18米，那么冠幅呢是14米， 嗯， 那么树高有9米，那么也是它的体量之大，这个也是非常的让人觉得这个惊叹。 嗯， 那么另外呢，这个树呢之所以入选呢，它还与这个一个有它重要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个背景。 哦， 古书上的记载啊，资料的记载。嗯，那么怀柔的这个板栗呢非常有名，比如说 现在也特别有名， 特别有名 啊。 您比如说清朝的时候，就是说有个记载，就是栗子以环柔产者为佳。 嗯。 那么甚至在更早一点，像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呢，他对幽燕地区盛产栗子呢也有过这个记述。这个辽代呢，他还专门在这个北京这个地方呢设置这叫板栗司，相当于一个局或者是一个处，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单位来管理这个栗子的生产。 那怀柔现在这棵700年的栗树王现在还能结板栗吗？ 结的 哦，还能结哈。 啊， 那么我们最后一棵北京入选的古树是一棵古胡树。这个胡树呢是在这个刚才也说了怀柔区的宝山镇哈对石村的玄云寺，比较少听说是吧？为什么这种树比较少呢？ 那么这个树种呢也是北京的乡土树种。 嗯， 在山区呢它有比较广的这个分布，在前山地区。 嗯， 古树少，但是呢它的这个树种在北京还是这个它是应该说有一定的分布。 对，我听说这个树的这个那个就是嫩的叶子还可以养蚕是吧？ 嗯，对对对。 那不是桑树也能养蚕啊？ 当然是桑树这个是最好的 最好 啊。那么北方的这个胡树做养蚕饲料也是可以的。 那么北京古树的分布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的副处长黄三祥。黄处您好。 哎，你好。 哎，那么黄处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北京古树的数量分布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北京古树是总共是40721棵。 嗯， 其中呢咱们一级古树是6122株，然后二级古树呢是33286株。 嗯， 然后名木是1313株。基本上在咱们北京的16个区都有分布，主要呢在一些以前的像宫殿啊、皇宫啊、皇家园林啊、一些陵墓啊、陵寝啊，再就是寺庙啊，还有一些就是村落，主要在这区比较大面积的分布啊。 那么现在北京有多少古树挂着这个身份证牌呢？ 它是这样，我刚才说的40721棵都挂那个标牌了， 都挂 红色的。 嗯， 对，其中红色的是一级，然后绿色的是二级，然后金属本色的是陵墓。 哦，还有金属本色的像明木， 对对对， 就是， 明木就是比较珍贵稀少的树木，再就是这个国家的元首啊也种植过的一些树木啊。 听说这些树最近还要换牌是吗？ 对对，我们现在正在启动新一轮的这个新的标牌的更换工作，然后新更换以后呢，我们古树的标牌呢就跟那个人的身份证差不多。 您跟我们 基本上，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海淀区的古树它就是110108，一看就知道是海淀区的古树。然后完了后边是 ABC，A 的话就是表示一级古树 ，B 就是二级古树 ，C 就是名木，然后后边是它的具体的编号啊。 还分那色儿吗？ 对，分色儿，一级是红色的，二级是绿色的，然后名木还是金属本色的。 那么黄处长，您也跟我们说说，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看到古树有哪些要注意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呢？ 看到古树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要离古树稍微远一点，不要到古树的这个树冠垂直投影下面去踩踏呀，包括去这个触摸古树啊，这个最好不要做，因为尤其是这个如果土壤板结以后，可能会对古树的生长造成一定的影响。可以做的，你比如说咱们在它的外边是吧，包括这个拍些照片啊，包括现在我们这个推广的古树认接认养啊，这些活动都可以参与，包括这参加我们一些古树的宣传活动啊，这些都可以啊。 非常感谢黄处长，丛博士最后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对于这个古树，我们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哈？平时， 对于古树，公众层面对于怎么对待古树这个问题呢？北京市呢是有一个叫做《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界定的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在这个条例里面，规定不能随意的攀爬，不能随意的去刻画古树，不能折枝，不能采果。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是界定的非常清晰的。那么在这儿呢，我想呢还提一点呢，就是我们有些古树呢是在这个我们的居民家的院子里头，那么这个古树虽然在您家院子里，但这个古树不属于您自家的，而且按照我们北京市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那么您有责任对这个古树进行管理。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这个要有个清晰的一个界限，就是说这个古树是国家的资源，即使在您家院子里，您是有责任来看护古树，但是您不是这个古树的这个私有者、所有者。 中国有古话嘛，是吧？你家里头这个草木葱郁，那么家业也会比较兴旺，是吧？所以真的，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这些古树。古树记载了城市的历史，也承载了历史的情感。活生生的用年轮记录了岁月。我们用心的呵护古树名木，也是呵护城市的历史，传承文化气韵。所以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努力。谢谢您，丛博士。 不客气。 好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本周第二届故宫青年实习计划开学礼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敬圣斋举行。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实习活动增加了澳门地区的学生，人数由30人增长到48人，分别从广东、香港、澳门三地的各大高校选择了大学生共48人，在故宫博物院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深度实习，分别在院办公室、宫廷部、书画部、展览部、古建部、研究室、宣传教育部、文保科技部、故宫出版社、修缮技艺部和外事处共11个部门学习，内容包括博物馆的文物修护、展览策划、藏品管理、志愿者管理、教育活动策划、古建测绘、宣传推广等。实习期间还将有参观故宫展览、聆听专家讲座的活动，以及北京地区的世界遗产，使故宫青年实习计划活动更加多彩。由繁星当代艺术中心主办的穿越一下非遗科技艺术体验艺术市集，在今天和明天的下午1:30到晚上7:30在繁星戏剧村闪亮登场。本着丰富都市百姓艺术体验活动，提升人文艺术素养，挖掘传统文化底蕴，引领文化创意产业思潮，繁星当代艺术中心准备了创意美学、公益手作、艺术体验、互动科技、健康生活五大主题创意活动。本次的艺术市集面对广大公众免费开放，以艺术日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和思考为主线，试图构建出艺术精神与创意生活的对话，打造出具有西城艺术特色的创意市集。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木星是地球庞大而遥远的邻居。美国卡内基科学研究院17日发布研究报告称，该院一小组发现了12颗木星卫星，这使得木星已知卫星总数达到了79颗。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卫星的发现有助于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太阳系早期演变过程。研究小组发现的12颗卫星中，有2颗去年已经被国际天文联合学会确认。迄今发现的木星卫星可分为3个群组，分别是距离木星最近的伽利略卫星群，以及距离木星最远的外围逆行卫星群，以及居于这两者之间的顺行卫星群。研究人员称，他们发现的12颗卫星中有9颗位于外围逆行卫星群，它们的轨道方向和木星的自转方向相反，公转时间大约为2年。这9颗卫星分处3个不同的轨道分组，因而被称为是3颗曾经较大的卫星与小行星、彗星、其他卫星碰撞后的残余物。提到我们最不喜欢的生物，很多人怕是要投蟑螂一票。然而在章丘市餐厨垃圾处理中心，3亿只蟑螂每天可以吃掉15吨的餐厨垃圾，开创了国内生活垃圾处理的新模式。成堆的餐厨垃圾先被工作人员自制的制浆机运上传送带，被粉碎并打成浆状之后，便沿着输送管道运至了隔壁的大型蟑螂饲养室。饲养室为全密闭环境，蟑螂品种为美国大蠊，个头大，吃得多，处理能力强，每天可吃到150吨厨余垃圾。而每只养殖的蟑螂则会在11个月的寿命周期内不断地产生短鞘，同时蟑螂本身自然衰老死亡，这些都会被运送至烘干室内烘干粉碎，最后制成蟑螂粉，作为喂养鸡、猪等昆虫蛋白饲料。相比原来的填埋处理可能会带来的空气、水污染，蟑螂食用这种生物有机处理方式是遵循了食物链的基本规律，进入循环系统，可以说是零污染，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变废为宝。当然了，也得希望这些饲养室能够一直保持密闭安全吧。在社交网络上也要注意维护自己的安全和权益。英国科研团队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4岁到17岁的欧洲国家在校生中，使用社交网络较多的孩子比只填写个人资料的孩子更容易遭遇网络霸凌行为。研究者号召，教育系统应在课程中纳入通信信息技术方面的教育，尤其是那些在网络使用率急速上升的国家。而除了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长短，还有多个因素可能影响网络霸凌的发生率，同时也可以解释这种国家间的差异。比如希腊和罗马尼亚的网络霸凌较多，可能是这两个国家缺乏相关法规。社交网络的突然崛起也让孩子和家长之间有了巨大的技术代沟。荷兰的网络霸凌较少，可能是因为荷兰较好地推广了网络安全策略，并且在教育系统中有专门针对上网技巧的教学。无论在哪个国家，青少年在没有监管和缺乏网络素养的情况下上网越多，越容易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私人信息，以及与陌生网友见面，还有可能会遭遇霸凌。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家中有中考考生的朋友要注意，从本周开始，今年中考首批录取通知书提前招生录取通知书开始陆续投递。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报名时所留的联系电话要保持畅通，并提前准备好准考证和身份证。据了解，今年提前招生录取通知书仍由邮局采用挂号信的方式送达考生手中。如果考生和家长想了解通知书邮寄进程，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提招录取结果。录取结果查询页面将显示录取通知书和邮寄编号，考生登录中国邮政网站输入邮寄编号就可以查询到录取通知书的邮寄状态了。需要注意的是，投递过程中考生要同时出示准考证和身份证并签字确认，否则不能领取通知书。因此考生要提前将准考证和身份证准备好，以免现找耽误时间。有些考生由于年龄较小，还没有正式的身份证，可用户口本替代。由于招生学校办理邮寄手续时间不统一，录取通知书并不是同时下发，预计考生将在被录取的五日内收到。北京市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政策有了新的调整，市财政局公布了最新政策，对之前补助政策中不符合中央要求的条款进行了调整完善，明确新能源汽车补助的对象是消费者，消费者应获得的补助资金由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或销售机构先行垫付，汽车生产企业或销售机构申请中央和本市财政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车辆销售价格的 60%。 需要指出的是，补贴中引入车辆运营里程要求，除私人购买新型小能源客车外，其他类型新能源汽车申请市级补助资金需满足车辆运营20,000公里的要求。据了解，北京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政策自2018年1月1号起执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号。想创业的大学生们别错过，本市在全国率先开启了大学生创业版，在校大学生、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和留学回国人员等都可以享受免费的资本市场服务和人力社保公共服务。大学生创业服务平台以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为实际载体，主要面向四类群体，分别是北京地区高校在校生、毕业未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含留学回国人员、在港大学生村官、流动发展后未满5年的大学生村官等，为他们提供就业促进、创业培训、小额担保贷款、社会保险、人事代理、档案管理、员工招聘、职称评审、劳动关系、外国人在京就业等方面的政策咨询服务和部分业务经办服务。通过大学生创业板直通资本市场，大学生创业企业能够获得挂牌展示、工商代办、投融资对接、企业规范管理、股权托管、发行债券和转入更高层次资本市场等多项专业化服务，实现了大学生创业进口有政府服务、出口有市场承接。目前大创板挂牌企业已达41家，注册资本超过了1.7亿元，主要从事信息和软件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文化教育行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心里面宁静的夏天。